今天崇拜很有崇拜气氛，暗暗地很有一个的敬拜，我们这一位在突然间这个的个气氛增加了，好像有些的即荣光照耀一样。我们今天要看第三位的士师，我们讲过士师以弗，我们讲过一位女的士师底波拉，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位的士师，就是基甸。以弗是左手便利，是好像有少少的即缺陷在他的侍奉上面。底波拉是一位女流之辈，我不是贬义，在一个男人的世界当中她脱颖而出，作为一个女性竟然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今天我们要看的基甸和去记载其他的士师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比较多的篇幅去记载神去呼召基甸的内容。整卷士师记里面只是有记载神呼召基甸，其他的士师就是说神兴起了一个士师就搞定，但是神是呼召基甸，而在呼召的过程里面呢，就好像神去呼召其他一些的以色列的领袖一样，这样的记载好像呼召摩西啊，好像呼召约书亚啊，是这样的内容。基甸的事迹对于基督徒来讲都不是陌生，不过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讲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关于基甸怎样去拯救以色列人，怎样去打仗，我们集中去看一下神怎样去呼召基甸。有人就说基甸是一个的胆怯的士师，今天的标题就说基甸是一个怀疑的士师，甚至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可以说基甸是一个不信的士师。不过一个无争的事实就是神呼召他，神使用他，神令到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在我们去看信息听讲道的时候，我们都去想一下，就是我们会不会好像基甸一样，神会不会去使用我们去成为一个的领袖。虽然你未必想成为领袖，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检视，透过基甸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耶和华他呼召基甸那个的经文，刚才我们刚刚就读了，特别就是在十二节至第十七节那段的经文的当中，神他呼召基甸，就是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即我鼓励你呢，你可以翻开你自己的圣经，因为呢有些经文即在个我们读经里面没有读到呢，我们是会看的。在第十二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二节，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的说话，而这一句的说话呢，基甸呢是完全否定的。是什么说话呢？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讲了两句说话，第一，大能的勇士，有另外一个译本就是说威武的英雄。 OK， 第一句说话基甸他是否定，因为下面他讲了后面呢，即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你说我是大能的勇士，但是我不觉得我是大能的勇士，他否定耶和华。第二句的说话，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相唔相信耶和华与佢同在呢？啊，都啱噶啦，放呢张都啱噶啦。十三节，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就点点点点。嗱，两句说话，基甸都否定。耶和华嘅使者话：你系大能嘅勇士。基甸话：我唔系。使者话：神要与你同在。基甸话：你讲啫，你话啫嘛。嗱，我哋分别咧就系、是、就去睇呢两件事。耶和华有冇与我同在咧？耶和华是不是有差派我呢？我们去看，就看这两样东西。第一，我们去看耶和华是不是与我同在。下一张 PowerPoint， 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的回应是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似乎都了解以色列人自己的历史，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基甸这样的回应是不是很啱的呢？是不是很合理的呢？他们遭遇着什么的事情呢？到底他们受米甸人的一些什么的影响呢？以至他讲了这番说话，就是说我们搞成这样，你还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到底他们遭遇着什么的困难呢？在第六章第一节那里开始，就有交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米甸人手上所遭遇的是什么。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只是七年而已， OK？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不是打仗，是避开他们。即是说我家里呢有个豪宅在这里，不过我没有住到，我住在山洞里。为什么？我住在一间大屋，我怕被人家 去骚扰嘛。以色列人第三节，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撒，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啊、羊啊、驴啊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好似蝗虫咁多，人同埋骆驼无数。啲骆驼系爱嚟运食物嘅，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嘅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佢哋遇紧咩事啊？饥荒同埋民不聊生。明明自己有屋企，我都唔够胆住。啲粮食咧，我杀咗种嘅时候，他就来毁坏，我刚刚想要收割的时候他就抢了。动物被他们抢了，以色列人吃什么？没东西吃。我们想象不到，是不是？你任何家里除了我家之外，因为我家不是很多零食，都有少少零食的，即是说打大风的时候突然间出不到 去买东西，在家里都这个三几天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可能在你家里打风一个月不出街买东西都没问题都不定的。 但是当时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他们连食都没得食。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如果神真的去跟我们同在的话，我没可能是这样的。我有听过圣经的，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是要赐福我们嘛，他是要保护我们嘛，是要保守我们嘛。他的保护在哪里？他的赐福在哪里？他的保守在哪里？基甸问了一个就是好一个很 legitimate 的一个神学的问题，是很有根据。我们今天我们都说，我回来教会，我要去信耶稣，我去领受这份恩典，是因为个恩典就是一个福气嘛，我领受到这个神的福气，所以呢我在我工作上面，在我的生活上面，我应该就 是一无惧怕，是应该很安心很安然的。但是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神学问题呢？我们要问的就是，是不是基督徒就不会遇到车祸呢？是不是基督徒就不会生 cancer 呢？是不 是基督徒就不会遇到苦难呢？如果我遇到苦难，如果我遇到困难，是不是就是等于耶和华没有与我同在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们叫人回教会，叫人信耶稣，回得很好的，有什么好呢？看看圣经先，第七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第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这个也是基甸所讲的说话来的，但这个现在是神讲的，先知讲的，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我带你们去到迦南地，透过约书亚，透过加勒，将这里的人赶出去，然后给这个的牛奶乳蜜之地赐给你们，你们去享受。第九节，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我的话。你去敬畏其他的神，不听我的话，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就是说，我现在我找过另外一个大佬了，在我的生活上面，我需要丰衣足食。以前我们的列祖就是相信耶和华神，他会赏赐给我们有五谷，有雨水，来到去维系我们的生活。但是现在基甸，你们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不是我的保护不在这里，不是我不想去怜悯你们，不是我不想去赐福你们，而是你们一手一脚将我伸走了。你不要我而已，你们要谁啊？你们要敬拜这里的神，你们以为是这里的神能够可以保守你，我就由得你们咯。在后面的经文呢，就讲了基甸他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知不知道？他爸爸是 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啊？开神庙的，是个庙祝来的。我不知道庙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总之就是 他开了一间教会 ,OK, 开了一间神庙不是教会，他开了一个的宗教场所，而那个的宗教场所呢就是敬拜什么呢，是敬拜巴力的。那什么的人会来呢，是以色列人咯。为什么要敬拜巴力啊，因为巴力是一个生育的神。除了就是我们会就是有延续我们的子孙之外呢，就是我们的地里面的出产都需要不断的去生产的。所以我去敬拜巴力就是给到我们呢就是有农作物的作息，给到我们有人的子孙的繁殖后代。这个子孙和这个的地其实之前神已经是应许过要赐福，只不过就是现在在基甸的这班以色列人他们不觉得神是会赐福给他，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他们选择了就是敬拜巴力，他是用巴力去取代了神他自己的同在，不是神不去保守他们，而是他们没有要到神的保守，而去转移去敬拜另外一个的神。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是这么厉害的话，如果你真的保守我的话，我们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到底是哪一度出现了问题呢？是不是神没有能力去保护我们？是不是神是不想去赐福我们？还是是我们自己没有去领受神的赐福，我们没有去珍惜神他自己的保守呢？会不会有时候就好像到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讲到的浪子的比喻里面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其实个父亲将他自己的家产就给了这两兄弟，所有的好处都给他们，个小儿子领受了这些家产，自己挥霍用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没了，他没了这些 的家产，是不是因为阿爸不给？不是，阿爸给了他。他为什么没了？他为什么会没有的？是他自己挥霍嘛，是他自己不珍惜嘛，是因为他没有珍惜，所以他就没了咯。大儿子一直跟阿爸一起住，阿爸所有的他都有，当弟弟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不高兴，就发脾气，他有没有得到父亲的财产呢？他有没有领受到那种的喜乐呢？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今天我们说，神啊，你 我又回教会，我又奉献，我各样的聚会我都回，我又读圣经又查经，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会不会这个是就是神的问题呢？是不是就是神不守信用呢？是不是神不会不守信用？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在新约的书卷，保罗的书卷告诉我们，人纵然是失信，我们的神是永远是会守他的信用。当我们说神啊，你是不是失信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应该要反省一下， 是神他自己失信，还 是我们的不信？我后生的时候翻团契的时候，有一个的弟兄，他是团契的团长来的。后来我就离开了香港去到大学，所以都没有再认识到那位的弟兄。不过再后来我就从其他的团友的口中就知道这个的弟兄就已经没有回教会了， 离开咗啦，唔信啦。佢离开教会嘅原因呢，就系因为佢有两兄弟，佢个细佬就去咗加拿大读大学，佢自己呢就考咗入香港中文大学去读大学。佢就系觉得，点解个细佬可以喺外国留学，我唔可以呢？哇！对于我嚟讲，我入到中大，我都不知几开心。我即系连忙，我即系感谢主啦，又唔使花咁多钱可以读到大学香港，几多人啊谂住读？不过呢个弟兄嘅谂法唔系好同，佢就因为咁样样，虽然佢系一个嘅团契嘅团长，但系竟然会就为咗即系自己嘅前途嘅事情，就会离开咗。我哋会唔会咁样样呢？当基甸佢否定神，如果你要我同在，我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嘅时候，你呢个系咪你嘅信仰观呢？我哋见到有一啲咁样样嘅去解释嘅时候，你会唔会去站喺一个嘅正确嘅途径？去了解到乜嘢系神佢自己嘅同在。第二方面，基甸佢自己嘅否认系咩呢？佢话我系大能嘅勇士咩？我唔系啊。下一张嘅 PowerPoint， 神佢点样嚟到去呼召基甸呢？当我话我与你同在嘅时候，你否定我嘅同在嘅时候，耶和华话 OK。我而家就要拯救你，你哋要回转呼求我，我咪嚟咯，我俾翻个主动权你哋啊嘛。佢话用你嘅力量去救以色列人，去脱离米甸人吧。我现在就差派你，你哋需要去解脱呢一个嘅厄困啊嘛，系咪？冇问题，我话咗我与你同在，我而家就揾你去。咁基甸个回应是什么？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然后神他又讲，这里的抛翻没了，在个经文里面有讲，神怎样讲呢？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OK， 我与你同在，而家你有困难，我 OK， 我而家证明俾你睇，我就揾你去啦。有阵时候咧，我哋话诶都冇人做嘢，我整下你搞都搞成咁啊咁样。OK， 而家我帮你搞翻掂好你个事工啦。OK， 我揾你啊，冇人去做，好似基甸一样。我有咩能力啊？啊、你找一个大份啲噶，系咪啊？你找个即系高啲噶嘛，有能力啲噶嘛，找个揾钱多啲噶嘛，系咪啊？揾个靓仔啲噶嘛，我点可以做到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至微小的。佢系咪讲紧事实咧？佢系咪讲紧个事实呢 ？OK， 佢话我家是至贫穷的，我哋真系唔知道咧呢个嘅贫穷嘅定义系乜嘢？因为跟住落去嗰啲嘅经文，神就叫基甸去做一样嘢，做乜嘢啊？你就去你阿爸开嗰间嘅神庙嗰度，佢哋拜紧巴力神啊嘛，又拜埋阿舍拉嘅神啊嘛，你将我呢个神像攞咗落嚟，劈碎佢，吓烧咗佢，然后将嗰个嘅庙变成为一间嘅教会，咁样样啊嘛。OK， 基甸有冇做啊？佢有做，佢点样做啊？在第27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选了10个人，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这个致贫穷的基甸，他在家里面随便就找了十个仆人出来，即是说他不止十个仆人的。我不需要多，你找一个就可以了，找一个人每天帮我煮饭、洗衣、扫地、吸尘。哇，我和师母就非常之感恩，一个就够了。基甸他说，我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我是最穷的了。哇， OK， 那你家里都这么多个仆人在里面，我是至微小的，这个不知道是怎样。他否定了神，即是神他说你是有能力的，基甸说我真的没什么能力的，我什么都做不到。所以神叫他去这个拆他父爸那个的神庙，去烧他的神像，这个都是要有些骨子的，是不是有些勇气的，是你可以说是慢慢去 train 他，去训练他去做出来。在第最尾我们经文里面呢，就是那个第十七节呢，基甸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呢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基甸在整个的被呼召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求证据，他不断的去求一些证据，去证明就是，第一，神你是不是真的与我同在？第二，神你是不是真的想找我去做领袖呢？他不断的在这里怀疑着，是不是就是真的我呢？神你是不是真实的呢？在他求证据的过程，在第十八节、第十七节，他这样说，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我们都当然我们都不需要去 challenge 他的，因为他阿爸是开神庙的，是敬拜巴力的。 他能够可以引导他说要说即是带我们从离开出埃及，他能够知道这些事实都已经不错了。我哋屋企嗱，当然唔知道佢有冇参与呢个敬拜巴力啦，系咪？但系应该佢啲亲戚啊，佢啲阿姨啊、舅父啊，系咪？佢嘅家族都应该有参与噶啦，佢应该系唔陌生噶啦。而家就系有个神嘅使者同你讲，我就系耶和华嘅使者，我要差派你。喂，你系咪真噶？你系咪真系神嚟噶？是不是真的以色列那个神来的？喂，我不知道、啊。所以在这个的求的证据里面，基甸是用他自己去拜外邦神的那些的方法，又拿些什么肉啊那些来摆上，好像我们中国人就整只鸡啊，杀了它啊，找些猪肉啊，找几个橙啊，这样。他希望就是这样，神会不会，这个神会不会悦纳我去为他做的那些的动作。而当然这个使者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的方法，好像以利亚一样，去证明就是我就是以色列的神。 你现在就是要去转变，以前你去透过敬拜巴力，你去搲住巴力，如果你现在真的去回转来到我的面前，我会帮助你得胜。这个是一个的敬拜的转移，第一步。第二个的求证据，我想大家都好知道啦，是不是？在第三十六节至到第四十节，他基甸他临作战之前，他都要去求一个的证据。在第六章第三十六节，圣经这么讲，他说，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即是我们有时候教英文啊，教语文啊，是不是？这些就是一些的句法。如果这样呢，就这样了。这些是这样的句法来的。成日都如果的。 即基甸咧，即系点都系觉得系唔安心嘅。我真系要有一啲嘅即系证据去出现咧，我先至相信咧你系神，我先至相信咧神你系有能力，我先至相信咧我靠你咧系 OK 嘅。所以喺呢段经文里边，我唔重复啦。我可以讲少少好简单嘅，因为怕有啲人未读过呢段经文。嗰、那个嘅佢基甸要求嘅神迹就系话，我而家呢大片嘅平原啊，里边咧好多个羊毛喺度，即系好似啲蒲公英嗰啲羊毛啦，系咪？好，神你献一个神迹俾我睇，就系咧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如果我见咧成个地方都系干晒嘅，但系我攞起嗰执个羊毛咧。是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真的神来的了。第二天早上，哇，整个地干晒，拿起那些羊毛淋了水出来的。咦，真的哦。OK， 基甸未满足。啊，神啊，不好意思啊，可不可以做多一次呢？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时候，全地湿晒，羊毛干的，得不得呢？第二天早上起身，全地湿晒，攞起嗰啲羊毛轻飘飘嘅，系干嘅。圣经就冇再记载基甸嘅回应 ，speechless。然后第七章、第八章就讲到嗰场嘅战役，神点样去透过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向神求神迹 ，O 唔 OK？ 我哋好多时候，我想做一样嘢，以前有啲人喺香港，即系有人叫我移民啊，即系我都唔知系咪呢个系咪神嘅心意，我可唔可以有啲嘅证据去证明呢？有人叫我去帮手去即系侍奉去教主学，我都唔知系咪神要用我，或者系我都唔知道神系咪要呼召我做一个嘅全时间嘅传道人，神啊，可唔可以有呢个证据去证明咧呢一个系你自己嘅呼召咧？我哋听好多咁样样嘅系咪？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有求过好多咁嘅神迹。甚至咧，有時即係試過咧，就係即係我要趕住翻教會聚會，但係咧我已經自己遲到咗噶啦。神啊，你俾我咧去等巴士，個巴士快啲嚟到，呢個就證明咧你要我去參加呢個聚會啦。咁樣樣，我都有嘅。我哋可唔可以去祈求神蹟嘅出現，以至到我知道，即係呢個係就係神你自己嘅聲音，係你嘅工作，係你嘅呼召，可唔可以呢？首先我们就要问，再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不信有神迹先？你信不信有神迹的出现？摩西经历过神迹，基甸经历过神迹，耶稣的门徒经历过神迹，早期的信徒、早期的教父经历过神迹，我哋嘅有好多嘅见证人话俾我哋听，有好多个神迹嘅出现，有好多系超越我哋所能够理解嘅事情出现。我哋话呢一个系神佢自己嘅作为，神嘅作为除咗喺圣经嘅时代，除咗喺教会历史嘅时代，喺2017年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去经历到神佢自己嘅作为嘅咧？你相唔相信有呢？我哋呢一代嘅信徒系经历咗18世纪理性时代嘅洗礼。理性时代就系科学精神，而一切都要证明出嚟，证明到我就信，证明唔到我就唔信。喺教会历史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相信圣经的说话，特别在早期教父的时候，圣经讲什么， 我就信乜嘢。去到中世纪嘅时候，我哋相信教会系恩典嘅赐福。教会讲乜嘢，我就信乜嘢。去到理性时代，去到十八世纪之后嘅时代，包括我哋呢个时代，就系我哋相信乜嘢，可以证明到嘅，我先至相信。咁今日我哋相唔相信有神迹呢？如果你唔相信神迹嘅话，你系唔需要坐喺呢度，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呢一个系一个神迹嚟，呢个系最大嘅神迹嚟。我信仰是建基在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仰，所谓信仰，是需要靠我们的信心去相信一些是还未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将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去相信。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基甸相不相信神去差派他，他需要用一些的神迹去证明出来。今天我们何尝不是都是需要神迹去证明。那个问题就是，基甸你可以说他有怀疑的心，你可以说他是小信，但是他够胆去向神去求一个神迹，而个神迹发生之后他就去相信。你够唔够胆去同神去求一个神迹？今日就算我哋话，我哋要去带一个人去翻教会，带一个人信主，那个人佢会唔会翻教会？佢会唔会信？这个是一个神迹嚟嘅。就正如你同埋我当初点解会翻教会，点解会相信一样，神会使用基甸，是因为佢信神迹。今日你相唔相信呢？我相信喺我哋嘅信仰嘅历程里边，我哋嘅信心系渐进嘅，唔会突然间嘅，系一个又一个信心嘅经历，令到我哋去清楚知道耶和华神系嗰一位与我哋同在嘅神，系赐福嘅神。我哋同心祈祷。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会如何，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对你的信去建立这一份的信心，去知道上帝你自己的同在和你自己的赐福。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都帮助在我们当中每一个我们寻求着信仰的人，无论我们是已经信了主的，是已经受了浸的，或者我们是还未曾相信，我们深信你的灵会建立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清楚明白，神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